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林殊与月定堂又去了后面的小楼，一一询问袁家人，可惜半点有用的信息都问不出来。袁家没落后，袁冰给他们的工钱有时还拖着，除了管家这样的老人，其他人自然心思浮动，个别私底下还接了别处的活计，只等着最后一根浮木沉底，就会树倒猢狲散。但要说起了外心，跟外人勾结来杀女主人，他们约摸是没有这个胆量的。这些天风声鹤唳，袁家人被禁止外出，一个个都吓得不轻。巡捕房的人反复盘问，早就把该问的都掏得差不多了。 袁冰那边怎么说？ 该问的我们都问过了，他跟杜玉宁分房已久，平时两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一天到晚居然也没见上几面。事发当天，袁冰去了金粉楼找姚姐了，晚上也是在那儿过夜的，根本没回来过，有人证。还有我们审问他的时候，他烟瘾正好犯了，根本问不出个所以然。 袁冰是否听说过杜玉宁平日跟谁交往甚密吗？ 有。 谁？ 你。军阀儿媳离奇死亡，其子指认疑似奸夫为凶手。哼，我不用想都知道那些报章会写什么，这绝对是爆炸性的新闻，甚至很多报纸为了博取眼球，连疑似两个字都不会讲。 哼，为了我宝贵的小命，我比任何人更想早日破案。 唉，任重道远啊。 袁冰的亲戚呢？我记得袁家是个大家族，袁炳道死后虽然家产都留给了袁冰，但袁冰还有几个姑姑，当时没少闹出官司，这些人也有杀人的动机。 袁炳道有三个妹妹，大妹远嫁美国，二妹在香港，三妹也就是当时跟袁冰打官司的，去年已经染病过世，膝下无儿无女，没有可疑。 说话间二人已到了门口，准备上车。月定堂抬头回望二楼的阳台，那里正是他们刚才去过的杜运宁房间。门前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多少个日夜，杜运宁从这里望向繁华人间，他的灵魂却早已被禁锢在这座华丽的牢笼中，既渴望外面的世界，又没有勇气逃离，既羡慕自由的翅膀，也舍不得习惯且乐在其中的奢靡。他的结局几乎早在当年顺从父母之命嫁入袁家就已经注定了。但抬起头的瞬间，电光石火，月定堂表情骤变。林殊正准备跟月定堂说自己想回去睡觉，冷不防一股大力自月定堂的方向袭来，他整个人被连推带扑，重重摔在地上。 你他娘！ 林殊话音未落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刚刚他们站立的地方多了一个花盆，陶盆摔成几半，泥土和枝叶散落一地，零落不堪，残缺破碎，娇嫩的玫瑰花没了泥土的庇佑，横死当场，死不瞑目。 岳先生，你们没事吧？ 巡捕一脸心惊胆战，刚才要是岳定堂没有鬼使神差的抬头回望，要是反应再慢上半秒，这个花盆砸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没事。 岳定堂拍拍大衣上的尘土，潇洒起身。林殊捂着肩膀龇牙咧嘴，一肚子想骂人的话生生憋了回去，甭提多难受。一只手伸过来，岳定堂朝他挑了挑眉，林殊毫不客气狠狠一拽，借力站起。 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， 我上去看看。 没等岳定堂发话，巡捕就已经跑回袁家。 刚才没风， 房间里也没人。 他们刚刚才去看过，里里外外，外加老管家阿兰和巡捕，五个人十只眼睛，除非一个大活人能隐身， 否则他们不可能看不见。活见鬼了。很快巡捕气喘吁吁跑回来。 房间里没人，主楼里一个人也没有。 当然没人，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特意把门锁上的，钥匙就在巡捕手里，怎么可能有人？可青天白日，无风无雨，一个花盆在阳台上好端端摆着，怎么会突然砸下来？巡捕显然也察觉其中诡异，脸上忍不住浮上了一丝恐惧。再有先前阿兰非说自己看见自家夫人的身影，很难不令人浮想联翩。 钥匙给我吧，回头我跟你们头说。 好。 岳定堂伸手，巡捕毫不犹豫把钥匙交了出去。他连现在一想到晚上还要在这里值守，就有点发怵了。不知不觉，他们已经在袁家待了将近一个下午。霞光流丹，在天际肆意涂抹出一道道新月派诗人口中羚羊挂角的艳丽风情。但岳定堂和灵叔却感觉自己像两只被兜进网里的苍蝇，无头乱撞，而拿着这张网的人却是一个看不见的人。对方可能就是杀害杜玉宁的凶手，萧记面馆的起火可能也并非偶然。这样一来，一旦舆论发酵，灵叔就会变成被众人讨伐的对象。 来报的，给我拿一份， 给我也来一份。 好的。 真的假的？ 明怨之死，这写的跟看故事一样啊。 卖报卖报，两小时前新鲜加印，内容震撼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今日头条，大上海名媛杜月宁死于非命，真凶究竟是谁？卖报卖报。 报纸多少钱？给我两份。 哦，好嘞，两份报纸给您。 这报纸好卖吗？ 好卖得很，您看才一小会儿就剩这么点了，您二位要是再晚一点就没喽。 上海滩有不少小报，不像申报和大公报那样出名，只能另辟蹊径，依靠坊间虚构夸张的传闻和奇情烈焰故事来赚取销量。譬如眼前这份黄埔新报，岳定堂就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他拿过报纸，入目赫然就是一个偌大的标题，上海名媛杜韵宁死于非命。下面还有两行副标题，从民国才女到豪门贵妇，名媛为何命丧黄泉，从青梅竹马到军阀之子，周旋其中的万人迷最终玩火自焚，噱头十足，瞬间吸睛。一份报纸平均三分钱，对普通人而言并不贵，不识字的还可以去茶楼听人念报纸，一壶茶就能消磨大半个下午，一举两得。黄埔新报是小报，受众少，需要薄利多销，才卖两分钱。加上这样抢先报道的爆炸性新闻，可以想见今天一定售罄。随着这份报纸的发酵，用不了多久，杜玉宁的死讯就会传遍大上海的每一个角落，而林叔的嫌疑人身份也很难再压下来，人人都是法官，报章杂志悠悠众口，所有舆论都会将矛头指向他，这将会给侦破案件的人增加很大压力，压力之下又有所谓的证据，林叔再想脱罪就更难了。历朝历代杀人偿命都是不变的法则。 岳老板，你这能力有限啊，连一桩新闻都压不下来。我得怀疑你给我姐吹自己这些年的成就是不是真的。 先生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。 林叔顺手从兜里掏出五分钱放在报纸上，将报纸随手折叠塞到路边乞丐的怀里。 拿着吧。 啊，谢谢先生，好人有好报，谢谢先生，谢谢。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从案子和你有联系的那一刻起， 这个结果你应该早就料到了。袁家佣人虽然被限制出入，但每天都需要吃喝，必须和外面联系，还有经手办差的巡捕那么多，随便谁漏一两个消息给小报，赚点零花并不稀奇。 哎呦，我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火从天上来哟。 那个帮杜玉宁写财务清单，可能与杜玉宁关系暧昧，甚至可能撺掇他私奔，最终杀人灭口的人，如同一个不存在的亡灵幽魂，始终徘徊左右，却寻觅不到半点踪迹。要不是林叔亲眼见过那份财务清单，他甚至要怀疑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人了。林叔觉得自己循着杜玉宁生前轨迹去寻找线索的思路是没有错的，但这样就像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藏在暗处的对手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将他的行踪掌握，顺便先发制人。那换一个思路呢？如果连袁家的贴身佣人都没有见过此人，那么杜玉宁要如何在避开袁家人的情况下见到对方？神使鬼差，林叔灵光一闪。 杜玉宁之前几次都约你在哪里？ 岳定堂跟他几乎同时出生，两个人说的话不一样，但思路归根结底都是相同的，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 都是新月咖啡馆？ 不错，他约了三回都在那里。 那你见过他跟咖啡馆里哪个人交流比较密切吗？ 我印象里没有。他跟新月咖啡馆的老板似乎相识，第二回我们在那儿见面的时候，他还给我介绍了正在帮忙洗杯子的老板。 你对那老板了解多少？他有妻室吗？ 你怀疑杜玉宁可能与他有暧昧？不可能。 岳定堂的司机一直在街口等着，见他们走来赶紧出来开门。待二人入座，车子发动，林叔才开口。 等你看到那位老板就知道了，他年纪有些大，口舌也不大灵便，杜雨宁不太可能跟这人有什么太深的瓜葛。 那去新月咖啡馆看看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